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团队可持续性的快速开发，怎样才能让唯快不破快得更持久。最近几年一提到开发，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也就是说开发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有竞争力。这的确是软件开发，尤其是互联网行业软件开发的不二法则。也正如我在前面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快速开发可以快速得到用户反馈，更快地验证用户价值假设，无疑这是高效开发的重要原则。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为了快而选择各种捷径，比如一，要开发已有功能的一个相似功能，因为时间很紧，就先 copy paste 保证功能按时上线。二，需要在一个函数里增加功能，这个函数已经有800行了，加上新功能后会有1000行，重构这个函数是来不及了，先把功能加上去再说。说是捷径，是因为这些都不是最优解，有点投机取巧。它们的确能让我们在短期内保证快速交付，满足业务发展需求。但是如果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话，时间长了，我们就再也快不起来了。比如 copy paste 方式的编程，会导致后续增加功能时需要在很多地方做类似的修改，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再比如无视函数变大的操作，会导致后续的修改调试异常困难。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开发工作中的技术债，也就是在开发产品或者功能的过程中没有使用最佳的实现方法而引入的技术问题。无疑这些技术问题会为将来的产品维护和开发带来额外开销，只有正确的处理技术债，才能让我们的研发持续的快下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技术债的成因、影响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法。从成因来看，技术债的引入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引入，即开发人员知道某一个实现会产生技术债，但仍然采用这样的实现。最常见的情况是由于业务压力，在时间和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不得不牺牲质量。被动引入，即不是开发人员主动引入的技术债，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产品不断演化，技术不断发展，原来的设计实现落伍了；二是开发团队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没有采用比较好的开发方法和实践。所以说技术债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确它的影响，处理好它。提到技术债，我们往往想到的都是它的坏处，比如难以维护，难以增加新功能等，但实际上它也有巨大好处。关于技术债的好处，我们可以对应着金融领域的经济债务来理解。我们都知道经济债务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贷款买房，相应的技术债可以在短期内帮助我们快速完成业务开发，满足用户需求，就类似房贷的作用。但跟经济债务一样，技术债也需要偿还，也会产生利息，而且是利滚利，也就是说每一步累积的技术债都会叠加起来，为开发增加越来越大的难度。长期来看，如果一直借债不还，开发新功能就会越来越慢，产品维护越来越难，甚至是无法维护，必须推倒重来，就像还不上房贷，房子被银行收回一样。那么技术债务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偿还呢？在我看来，处理技术债的基本原则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利用技术债的好处，必要时要大胆举债前行，也就是说在机会出现时使用最快的方式完成业务，服务用户，抢占市场先机，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一个具体的例子是 RethinkDB 在与 MongoDB 的竞争中失利。在技术上， RethinkDB 比 MongoDB 更追求完美，但是比 MongoDB 发布稳定版本晚了3年，错过了 NoSQL 的黄金时机，最终在2017年1月份宣布破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充分利用技术债抢占市场，应该是竞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中我放了两个链接供你阅读参考，你可以了解一下 RethinkDB 公司的人以及外部用户对他们的失败进行了反思。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二个方面，要控制技术债，在适当的时候偿还适当部分的技术债。在我看来，国内大部分公司的业务驱动做得比较好，大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技术债的好处，但在技术债的管控方面， 通常做的不太够，具体来说就是常常有大量的技术债堆积，给业务长期发展带来巨大阻碍。所以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会与你详细的讲述应该怎么样控制技术债。从我的经验看，控制技术债主要有以下四步。一，让公司管理层意识到偿还技术债的重要性，从而愿意投入资源。二，采用低成本的方式去预防。三，识别技术债并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四，持续重构，解决高优先级的技术债。接下来我们分别看看这四种方法具体如何实施吧。第一，让公司管理层意识到偿还技术债的重要性，从而愿意投入资源。通常来说，开发人员能够直观感受到技术债的坏处，大都愿意去偿还技术债。所以技术债累积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层不理解，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技术债累积给业务发展带来的巨大坏处。这也就意味着解决技术债的第一步就是让管理层意识到偿还技术债的重要性，从而愿意投入资源去解决。在我看来，让管理层理解技术债比较直观有效的方式就是上面提到的与经济债务的类比。另外一个方法是将偿还技术债与业务发展联系起来，如果能够说明某一项技术债已经阻碍了公司重要业务的发展，说服管理层投入资源解决技术债就会比较容易。第二，采用低成本的方式去预防。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在预防技术债时也需要根据技术债的成因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主动引入的技术债，要尽量让管理层和产品团队了解技术上的捷径将会带来的长期危害，从而在引入技术债时客观地权衡其带来的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害，避免引入不必要的技术债。在被动引入的技术债中，由于产品演化导致设计落伍的问题不是很好预防，而由开发团队的能力问题引入的技术债，我们可以使用加强计划和代码审查等方式实现低成本的预防。其中加强计划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更合理的安排时间，从而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并选择更优秀的功能实现方案。而代码审查的作用就更好理解了，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早期发现一些不必要引入的技术债，以更低的成本去解决它。关于技术债的预防，我还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在接口部分多下功夫。因为接口涉及实现方和多个调用方，所以接口部分累积的技术债影响范围通常会比较大，而与之相对应的模块内部实现技术债的影响范围就比较小。所以在涉及主动引入技术债时，我们需要区别对待接口部分和实现部分。第三，识别技术债并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对不能预防的技术债，我们需要高效地把它们识别出来，并了解常见的解决办法。其中对于主动引入的技术债，可以在引入的时候就添加任务到 backlog 中去，而对于被动引入的技术债则需要周期性的审视，这需要技术管理者主动的收集整理技术债问题。总结来说，技术债可以分为两大类，复杂度相关和重用性相关。我们可以关注这两个方面来识别技术债。第一是复杂度相关。史蒂夫·麦克康奈尔在其经典著作《代码大全》中提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何处理复杂度是软件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人类大脑容量有限，大概只能同时记住七项内容，而软件包含的元素非常复杂，远超过七项，所以要实现可维护的软件，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去降低其复杂度。具体来说，我们在开发时要时刻注意会增加代码复杂度的坏味道，比如组件间依赖混乱，职责不清晰，组件文件函数太大，包含的内容太多，使用不必要的复杂的设计范式，函数接口参数太多等。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把一个系统拆解为多个子系统，用抽象和分层的方法让我们同时只面对有限的信息，并且能够有条理地深入到每一个子系统中查看细节。具体的解决方法有对系统进行二进制组件或者代码层面的解耦，使用简单化的设计编码原则，避免不成熟的优化，对常见的代码坏味道做出一些规范，比如限制代码行的长度，禁止循环依赖，限制圈复杂度等，对复杂的设计添加注释。 第二是重用性相关。软件开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 DRY， 即 Don't Repeat Yourself。 代码重复是一个很常见的技术栈，在软件抽象的各个层次，比如应用、架构、组件、代码都会出现。避免重复的具体方法有应用层面复用业务单元，典型案例就是业务中台；架构层面复用基础设施后台；组件层面避免出现责任重叠的组件、数据存储等；代码层面避免出现重复函数、代码块。接下来最后一步就是要持续性的重构，去解决高优先级的技术栈任务。第四，持续重构，解决高优先级的技术栈。作为技术管理者，除了业务目标外，还要制定团队的技术目标，来解决最重要、最紧急的技术栈任务。技术栈任务的具体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技术栈的任务和业务相关的任务放到一块，在每一个迭代中持续完成；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突击的方式，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集中解决技术栈问题。比如我在 Facebook 和微软的时候，我们团队就都使用过 Bug Bash 的工作方式，也就是在每几个迭代以后专门花几天时间来解决前面遗留下来的 bug， 而不开发新的功能。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第一，集中精力修复 bug 可以减少上下文切换，能够更聚焦在提升产品质量上，因为提高质量和写新功能的思路是有区别的。第二，能够让团队成员短暂的从紧张的业务气氛中脱离出来，从而精力充沛的投入到下一个业务开发迭代中去。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要想让开发工作能够持续的快下去，正确的做法是在恰当的时间举债前行，而在平时的开发工作中要持续定位技术栈任务，并解决高优先级的部分。为了帮助你理解技术栈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关系，我再和你分享一个案例。 ABC 三个公司对待技术栈的态度分别是： A 公司只关注业务，不偿还技术栈； B 公司持续关注技术栈，但对业务时机不敏感； C 公司持续关注业务和技术栈，对业务机会很敏感，敢放手一搏大量借贷，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偿还技术栈。 A 公司在开始的时候业务产出会比较多，但由于技术栈带来的影响，效率会逐渐降低。 B 公司在开始的时候业务产出比较少，但由于对技术栈的控制，所以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产出，在某一时间点超过 A 公司。 C 公司在有市场机会的时候大胆应用技术栈，同时抽出一小部分时间精力做一些技术栈预防工作，这样一来在一开始的时候 C 的业务产出介于 A 和 B 之间，但和 A 的差距不大。随后在抢占到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后， C 公司开始投入精力去处理技术栈，于是逐步赶超 A。 另外虽然 C 公司此时的生产效率低于 B 公司，但因为市场份额的优势，所以总业绩仍然超过 B， 并在高优先级技术栈任务处理好之后，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将 B 公司也甩在了身后。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供你参考 A、B、C 这三家公司的发展曲线，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你可以用它来说服管理层在偿还技术栈上做投入。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经济债务可以申请破产保护，你觉得技术栈可以有这样的福利吗？为什么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